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季奥运会。第16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992年2月8日至23日在法国的阿尔贝维尔举行，共有64个国家和地区的1801名运动员参加比赛，在全部57个比赛项目中，只有18个在阿尔贝维尔本地举行，其余的比赛都分布在阿尔贝维尔东南1000平方公里的奥林匹克公园内的13个比赛场馆中进行。这届冬奥会也成为有史以来场地最为分散的一届。在本届冬奥会上，自由式滑雪和短道速滑成为冬季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同时女子冬季两项也被列为新的冬奥会正式比赛项目。 Only some of the skating and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took place in Albertville, while the rest of the events took place in other villages near Albertville. 64 nations with 1,801 athletes participated in the games.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moguls and women's biathlon made their debut as an Olympic sport. The games were the last winter games until 2014to have demonstration sports consisting of curling, aerials, ski ballet, and speed skiing. It was the last Olympics to have an outdoor speed skating rinks. The games were succeeded by the 1992 Winter Paralympics from March the 25th to April the 1st. 好，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短道速滑。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